黄天空的沙粒，带着我们的记忆。我从半路看回去，这尽管慢慢好玩具，梦想穿过了细雨，包含了多少的禅意。爱情像一本游记，我会找寻它的谜语。看月牙湾下的泪光，在丝路之上被遗忘。是谁的心啊，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我的想爱他，那永恒的蒸发。是谁的爱啊，被泪水坚强，轻声呼唤，就让我融化，用一滴雨水凝固着我翅膀，想着我爱的人追吧。孤单的留下，他还好吗？